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奇情悬疑多人有声剧《半妖司藤》，作者尾鱼，由墨叶神隐领衔演播。第八十一集，秦放汉室。是没什么人了呀，秦放细想想，自己都觉得空落。父母都是在前几年过世的，亲戚们多半都在老家，走动的本来就不多，搬到杭市之后逐渐疏远。到了他这辈，忙东忙西，自娱自乐，就更加没联系了。父亲临死前还叮嘱秦放，秦家多少有点人丁不旺，就盼着他能早些结婚生子，别怕交罚款，能多生几个就多生几个，一大家子才热闹。秦放说， 现在想想怪对不起我爸的，那时候忘不了陈婉，总觉得不能接受别人了。我爸的病当时拖了很久，结果到他死我都没能给他带个儿媳妇来。有了安曼的时候我爸已经过世了，我专门带着安曼去我爸坟上给我爸烧纸，说下次再来没准就是一家三口了，运气好点一家四口也有可能。现在 还一家四口呢，又变回一个人了。哦，不，不死不活的一口气吊着，连一个真正的人都算不上吧。司藤原意是想起个话头打听一下秦放家远年旧事，没想到反变成揭人疮疤了，于是随口劝他。 哎呀，也用不着难过，以后你遇到合适的照样可以拖家带口，给你爸个交代。 秦放摇头， 经过这两次再也提不起劲了，觉得不想结婚了，一个人就挺好的，反正感情这事呢我也看透了。 哎呀， 话还没说完，后脑勺上挨了司藤一巴掌。我勒个亲娘呀，他后脑早上被央波打过一棍子，这一巴掌下去痛得险些抽搐了。秦放痛得直吸气，司藤镇定自若地说了句， 忘记你脑袋有伤了，应该照着你脸抽的。 这话说的是人话吗？秦放真是一肚子气。 哎呀，好好说这话什么意思啊，还带动手打人呢。 见不得屁大点人装深沉，我都没看透你看透什么了。你这个人是没受过什么挫折，吃喝不愁，事业顺利，嫌生活不够刺激，把感情那点事记出来，反复烧纸上坟。沈银灯窥探你的记忆，陈婉是你最念念不忘心怀愧疚的人，我想不通他淹死了，要怪也是游泳池旁边的地砖太滑了。你内疚个什么劲儿啊？ 秦放没想到司藤开门见山直指陈婉，一时有些愣怔，沉默很久才说， 如果那天我送他回家，就不会发生那样的事了。 如果那天他妈把他关家里不让他出来，他也就不会死。归根结底这事儿怪他吗？ 秦放哭笑不得， 司藤你讲点道理啊。 我挺讲道理的，小时候秋山对我不好，变着法整治我，我那时候就知道如果没人保护你，你就得站出来护着自己。我捡秋山爱听的话说，他指东我绝不向西，谁还天生下贱，只不过为了少挨一顿打，多吃一顿饭。秋山用火烧过我，我就知道我最好不要碰火，看见了火塘尽量躲远。快死的时候我先给自己挖好坟，省得暴尸野外被狗翻我的骨头吃。所以我没法同情你的陈婉，喝多了酒头晕就应该找张床好好睡一觉，跑到游泳池边上干什么？失足落水死了，自己要负九成的责任， 谁知道平地一声雷，炸出你这个圣人过来揽全责。 秦放下意识想开口分辨，话到嘴边却不知道该说什么。司藤似乎也没了继续对话的兴致，转身就往楼上走。秦放目送司藤回到房间，觉得今晚的对话真是奇怪，怎么就说到陈婉了呢？后半夜，秦放一直翻来覆去睡不着，耳边总是反复着司藤的那句话： 喝多了酒，头晕，就应该找张床好好睡一觉，跑到游泳池边干什么呢？ 一夜无眠，熬得眼睛里布满血丝。第二天一早，居然是严福瑞过来敲门。门一打开，就脸色板正地通知他： 司藤小姐，让你收拾东西，说是今天就要回杭市。 今天要回杭市？昨儿晚上司藤怎么一句没提啊？还有，什么时候轮到严福瑞这个外人来通知我了？ 秦放站在门边看严福瑞走远，上了楼。司藤站在走廊里，似乎对他交代着什么。心里怪不是滋味的，有种突然间地位被人取而代之的不适感。就在这时候，滴滴短音，手机上有短信息进来，单志刚发的： 还在荣宝苗寨。 秦放正想编辑回复，蓦地心里一动，退出阅读，回到上一期页面，略数了数，这几天单志刚发的短信有三四条，有时候是忙完了吗？还在荣宝苗寨？有时候是还在荣宝啊？什么时候回来啊？老实说，这不像是单志刚的风格。一来，单志刚习惯打电话，觉得动舌头比动手指打字来得方便；二来，哪怕两人是好朋友，单志刚也很少查岗一样的追问在哪儿啊。第三是，自己离开的时候，委托他对安曼的后事多多上心。按说这两天正是办手续、火化和仪式的时候，但是单志刚发来的短信里一条都没提到安曼。啊，不，应该是自己想多了。这些日子受司藤影响，难免杯弓蛇影、疑神疑鬼。秦放自嘲地笑笑，顺手就进了单志刚的电话。反正是要回杭市，跟他说一声也好。 您好，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，请稍后再拨。 秦放的眉头皱了起来。切断电话之后，他犹豫了一下，还是另外拨通了公司业务部门经理的电话。那头显然没想到是上司的电话，以为老板突击查岗，很是一阵手忙脚乱道： 喂，是我。 哎，秦总，我在上班路上，今天堵啊，车子动都不动。 单总在吗？ 单总，单总请假了，好像有点事儿。 请假？他是打电话请假的？ 不是打电话请假，是发短信给几个部门负责人的。虽然两位老板都不在，但是我们各项工作都很正常，有流程在，没什么大问题。 周万东天亮之前带着贾桂枝离开落脚的屋子，寨子里人多眼杂，还得找个犄角旮旯的地方先避一避。好在这寨子建在山上，曲里拐弯的，很容易就能找到偏地头。贾桂枝一路上都恍恍惚惚，就跟没睡醒似的，好几次都是周万东拽着他走的。好不容易在个破屋后头停下来，周万东造的直拿手扇风，看看时间差不多了，掏出手机来给秦放发短信，颠来倒去的还是那句话：在荣榜吗？昨儿他就留意过，荣榜苗寨的确挺偏的，估计很少有外人来，只要秦放还在寨子里，打听个一日半日的总会有眉目的。短信发出去，长长吁一口气，又低头检视自己胳膊上的伤，自己以前伤的比这重的都有，拿布条狠狠地裹起来， 撑个三五天不在话下，对近乎自虐的这一点，他是很有点自豪的，觉得自己吃的苦，下手狠，真汉子。布条有些松了，他一边用胳膊夹住，另一头牙齿咬紧拉住，一边拉一边含糊不清地问贾桂枝： 抓到秦放之后呢？得先回历县吧，你男人的尸体还在冰柜里冻着，你不赶着处理，指着冻他一辈子吗？ 那是白英小姐。 什么鸡同鸭讲的，那不明明是赵江龙吗？怎么还后缀了一个小姐？周万东狐疑地看着贾桂枝，这才发现他是在自言自语，眼神飘飘的，跟昨儿晚上站在窗前时一个模样。这是还没睡醒吗？周万东拿手机在贾桂枝的眼前晃了晃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集再见。